我是方力申，什么先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细细个就跟我讲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星期三今日人才仔仔，有呢个实习生，有中医取材，仲有呢个客家婆啊！早晨，我系小张张。 讲到人才仔仔，今日三月六号，我哋亦都要祝我哋有一位非常之可爱嘅表姐生日快乐，仲有祝所有嘅三月至圣都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Happy Birthday 有冇 S 噶？如果喺呢度 冇 ，Happy Birthday 所以我哋嘅开心系一浪接一浪，一个接一个吓。 请问你喺边位啊？ 我系 Happy Birthday 时嘅小。 大家好，我系小欣欣。 小强， 早晨，早晨， 早晨。 星期三嘅早上十点十三分廿五度，气温都系暖暖地嘅吓，相对湿度84%。今日多云有两阵雨，初时有雾，天色明朗，气温逐渐下降。今晚会大约19度，听朝气温降到16度，所以大家要保重身体，做个健康嘅风骚快活人啦。我有呢一首快歌叫做《Eat You Up》。最清嘅你一听就知道，中文版叫咩啊？就叫做跳舞界嘛。 唔该你呢个星期三啦，咁上个礼拜开始咧，我哋呢个风骚实习生嘅第二回合已经开始咗啦。今日有第二位嘅朋友参加，同埋演出一个咧非常荡气回肠嘅故事吓，咁因为大开。 我想问一问你，点解会拣呢一个俾我哋今日嘅实习生嘅？ 嗱，叫风花雪，如果大家记得嘅话， 我觉得咧，即系嗰个今日个参赛者咧，俾我感觉咧系有经 人生经验， 成熟翻啲嘅， 成熟啲嘅。咁我又想有啲深度嘅戏，睇下佢演唔演到。 你啲戏有深度嘅咩？ 有噶。啊！你 feel 唔到噶， 我真系 feel 唔到。哎呀，我做完之后水波水过鸭背， 你未够水平啊！ 我直头觉得系啦，你不如揾第二个， 加油啦！ 你揾第二个啦，你做咩成日都要揾我？ 你加油，你唔好咁样放弃啦！ 我又要扮细路，又要扮老人家， 唔系阿 Sir 咁啊，不如咁啊， 我都唔够水平系嘛？ 以后咧，以后咧，阿黄金编剧咧。佢示范一次点样演先，好嘛？由佢演一次，咁我哋就演啦，系咪？ 唔系，我明白嘅，即系佢嘅水平同我嘅水平系完全唔同嘅，你明吗？系啊，系啦，睇你点睇啦。 想试下， 大家应该听过嘅，不过如果可能冇听过或者唔记得咧，嗰个角色系一个女仔喺乡下嚟揾佢老公，点知个丈夫已经有一个另外一半啦，咁样，咁所以咧佢系演一个咧又中意呢个，即系中意佢嘅另外一半啦，但系佢又唔舍得 抛弃， 又想爱 抛弃， 又好难爱， 系啊， 系好难演嘅。 但系佢亦都为咗成人之美， 系啊， 系咪啊？系咪叫成人之美啊？ 抽身而去， 系啊，好难演啊。 咁就睇下今日， 我真系唔够水平啊！你俾佢做咧，我做唔到。 约约啊，深呼吸， 唔好同我嚟呢套，一啖砂糖，你又知？ 唔系啊，啖啖都冇砂糖， 我已经啖咗，我已经啖咗你好多啖咩噶啦。 啖啖都系咩？ 你又知你真系，唉，唔发火当我病 啦，系啦系啦，发晒出嚟啦， 鬼气啊， 发晒出嚟。 今日廿六度噶啦，你小心我着火啊！你听， 不声我着火， 忍得你好耐。 讲开爱情，又讲下爱情啦。不如今日吓，我想问大家咧，有冇试过或者你觉得你会唔会抗拒公司内恋爱咧？有冇试过？同埋你抗唔抗？即系你如果你中意咗公司里边嘅一个人咁啦，你会因为呢个系一个公司里边嘅恋情，你算啦，唔好开始，会唔会咁？ 唔会，我唔会。 你觉得 OK？ 我都唔会，我觉得关咩事啫？ 系啦，中意咪中意。 咪有啲人觉得呢样嘢嗱，有啲人咁讲，佢如果好就好啦，唔好咧。好难再一齐做嘢噶啦，因为呢两个人会面咗啦，同埋啲人 其他啲人都觉得好尴尬， 系啊系啊，即系咁样 企咗噶啦，咁迟早有一日有一个都会离场噶啦，你 们 两个会打死一世工咩？我觉得咪等等个造化咯， 斗长命系咪？ 系啊， 同嗰个斗长命 系啊， 有冇试过啊？有冇爱上暗恋？ 不如你讲先啦，我觉得好似你嗰啲亲身经历多啲。 佢又试过，啱啱你又先话 系试过，试过咪试过咯。 你喎，定系你自己虛擬幻想㗎？ 係咯，幻想啫嘛。 暗戀係好好玩嘅。 咁你 真系个，你唔觉得暗恋真系好好玩 嘅咩？暗恋有时好难受噶， 有几难受啊？ 当我吓，假设我依家暗恋李丽蕊咁先算，跟住咧阿梁咪咪走埋同你喺度调笑啊， 咁跟住你就你又冇身份出， 難受 因为你又唔系边个，你又唔出得声，但系你又系觉得自己系边个？ 系啊，唔舒服唔开心噶。 其实你照下块镜你就明解噶啦嘛。 我照咗啦， 有几舒服啫？ 即刻豁然。就是照咗，然后再睇下个梁咪咪，你有冇搞错啊？你咁嘅水平啊？你搞到梁咪， 咁你讲埋，你嗰阵时系咩 情况啊？ 咩底蕴啊？ 唔系 大公司细公司， 中型公司， 细公司咧仲难搞，因为咧人少， 太细啦， 好易就已经穿崩， 实穿崩， 啊眉来眼去啊，两个一齐放 lunch 仲唔系？大公司仲可以 走啊，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 我真系觉得冇乜所谓。 系， 同埋我觉得好开心， 开到花， 开到 有冇结果啊？ 冇， 开咩花？ 情花开开， 唔系就系咁噶啦，实系咁你。 你可唔可以详细啲讲啊？ 唔系， 你咁样讲嘅话，我觉得个可信性好低，即系其实里面内容乜嘢都冇嘅，我就话我试过，咪就系间中型公司咯，开到花， 冇啦， 咁样咁就即系点啫？ 呢啲系好 私人 嘅嘢， 系啊，好即系。人生里面总有啲咁嘅， 我即系惊对方听到咗之后，会觉得我就话呢个真系人生嘅污点啊！我同佢喺埋一齐。 咁唔好讲个资料啦，我净系想问 其他人知唔知啊？ 系其他人知唔知？ 系啊，同事知唔知啊？咁佢哋点啊？ 冇嘢噶，咁 大个人，你 唔 好 祝福你系咪啊？你终于都有第一次啦。 嗱，我觉得 OK 嘅，但系最紧要你 嗰年嘅第一次， 你唔 办公室嘅恋情， 纠正你， 唔好喺公司翻紧工，依一一啊，走埋细细声讲，即系呢啲客人就 唔打， 翻工还翻工，系咪先？ 我亲眼见过啦，有啲嘢扎扎递递走埋，锡个女仔个头一啖啊，嗰啲咧，即系点睛一下，几 好啊！ 但翻紧工， 点睛令系锡对眼，唔系夹咗个石头都系叫簪花挂红。 我都唔知道嘅，佢应该又舐咗啲红墨水。 系两样嘢嚟嘅，你知嘛？你千祈唔好以错噶。 我知。佢 中国嘅传统艺术化诸爱情， 系啦， 点 睛嘅就 系 啦，点睛 系 啊，两件事嚟噶，仲要石，仲要 跟住起鼓。 跟住大头发就出啦，大头发就出啦。喂嗱， 公梅花妆， 公 有利是 嘅恋情咧，就一人一个睇法啦。但系日本而家有大公司咧啊，佢嘅原来佢哋叫福利部啦吓，即系员工嘅福利。咁可能福利部搞下旅行啊，搞下巴伯桥啊，等等啦吓。呢一个咧，而家推出埋叫婚姻介绍网。嗱，如果咧细公司可能就好难搞啦，因为你得三个人、四个人咁样。但佢咧系大公司啊，讲紧系啲大企业，即系可能好多 branch 啊咁样。咁嗱，如果你大公司咧，你可能知道哦，某一个 shop 或者某一个部门有个女仔，但系你都未必有机会，系啊，但你未必可以走去搭讪噶嘛。咁佢就搞一个叫员工婚姻介绍网。除此之外咧。大公司同大公司仲会有联，即系联合啊！咁几 好喎呢啲。 呢一间运输，呢间运输公司可能同嗰间家私公司，可能同嗰间唔知咩，即系总之大家联 合， 系 啦， 就将所有未婚嘅员工嘅资料，当然你要自己同意啦。咁亦都讲咧，日本原来佢哋咧个文化咧系唔抗拒相亲啊。嘅服務嘅，即係佢唔覺得核突嘅，即係唔覺得。 韓國都係啊，你差唔多適婚年齡，唔係內地都係啊，係啊，其實有好多。 我本身個人都唔抗拒， 係人哋抗拒你。 你唔好成日用你自己嘅嘢嚟去衡量其他人，你自己嘅立場， 你 唔代表大部分。 好， 你抗唔抗拒？ 我抗拒嘅，其實 我都唔抗拒 啊！我抗拒啊！點解要俾人哋其他人嚟去介紹啊？ 唔係嗱，當你到咗適婚年齡或者已經過咗啦，你想有一個伴， 因為在於我嚟講冇適婚年齡， 未關年齡嘅事，我又 唔關事。我中意結婚，唔中意結婚，我唔需要其他人嚟去為我規劃。 嗱，佢同我唔同，點解啊？因為佢可能个圈子阔啲， 同埋我系女仔。 但系我曾经听过一个女仔啦，即系有我因为唔系好熟佢，倾开偈，佢话你知唔知有啲咩可靠嘅 dating 嘅？有一排好兴嗰啲咩人晚餐啊，六人晚餐。佢话你识唔识一啲公司？佢问开我，佢话佢想参加，但系惊俾人呃，咁我唔识啊，咁样。佢就话啦，因为佢圈子真系太窄啊，翻工放工，翻工放工。根本冇機會識人，咁所以咧，如果上親公司對於呢啲嚟講，咪幫到咯。 係啊， 好啦， 是啊、 但係嗱，亦都講到咧，因為某一啲人亦都驚到上親公司，譬如我認識咗個阿施眼強咁樣，我其實唔知佢 喂，我失禮你啊！ 四眼强系你咩？ 唔系你杀， 唔系咁你系四眼强嘛？咩事啫？都冇煲冇扁嘅，你真系有病噶、啊、你，系唔系你到到咩有咩咩咩嘢？ 瞬即起讲，瞬即起讲， 就等于波鞋强咁，你根本就系着波鞋啊嘛！四眼龟， 四眼龟就系扁嘢。 我唔系话佢啊嘛， 因为咧你喺出面识嗰啲 dating 公司，dating 公司有嘅资料都系嗰个四眼强俾嘅啫嘛，所以你唔知道啊，佢原来真系经理定佢唔系经理咧，只系呢一个。送信员咧咁，所以咧呢一种叫公司联营嘅相亲网有一样好，因为公司 screen 咗先，填嘅资料、公司名、甚至人工， 唔系呃人， 甚至人工系一定真嘅， 连人工都 disclose 埋。 嗱，而家就系咁啦，有好多嘢咧，我唔知人工有冇填啊。不过咧，佢话啲女，嗱，我觉得有啲唔公平。女嘅参加者可以 state 咩咧，即系可以填埋咩咧？唔系啊，佢有一样嘢要可以填，就系、是、话我要求将来如果结咗婚，家务嘅承担嘅 percentage， 仲有嗰个叫做系咩凑仔，你生唔生系冇错啦，生唔生生几多个，我哋要倾咗先。我又觉得哇，系好似好 似一门生意咁样嘅，系啦， 即系所有浪漫嘅气氛咧， 系啊， 即系完全消灭正常，即系我一讲你嗱，介绍啦， 我退出， 你搵嘢， 我想问一样嘢，征婚呢样嘢已经唔浪漫啦。 如果你咁讲， 又系唔系噶？征婚你可以将个 party 安排得好浪漫噶， 唔系咁讲。我讲讲嘅就系你征婚本身已经系唔浪漫噶啦。如果你有参加过嘅啫，唔系。其实基本上嚟到嘅人嘅话，佢哋都系写晒条件嘅，几高啊，几重啊，做紧乜嘢啊，赚大约几多钱啊？佢需要有啲乜嘢嘅条件嘅话， 系 有个系成本簿嚟噶。系啊，我有见过有啲嘅媒人啊。咁你话呢一件事浪唔浪漫咯？我咪就系话唔浪漫咯。 本身真系唔浪漫。 所以你话你再附带呢啲咁样嘅条件嘅话，同你话我需要佢嘅就系佢唔好有大肚腩，又或者嘅就系佢要做运动，一样嘅咋？ 系啊， 系咪啊？ 啊，同意啊。 不过嗱，譬如话四眼强填咗，好啦，第时我愿意承担家务嘅七成咁啊。佢第时唔做，你嫁咗噶啦，我又觉得 唔系咯，佢冇意思。 你填嚟有咩意思咧？系咪先？ 系噶，所以咪就系话唔浪漫咯。呢件事系， 但 我 冇写 话 七十 percent 啊。 我唔系话你讲唔讲，即系其实讲翻呢一件事啊，系咪？嗱，你与其系咁样嘅话，我觉得其实明买明卖仲好， 嗯， 系咪啊？讲清楚，嗱，你话点呢件事都系咁样噶啦，我都系想你哋达成个婚姻啫嘛。如果系咁，我大家明买明卖，我摆到明嘅就系咁。 或者个女仔话啦，第时咧，我唔同家婆住，咁 OK 先。OK， 咁你就要， 但系即系将来系点冇人知啊？ 冇错，至于你呢啲咁嘅嘢嘅话咧，系你自己就上情愿嘅咋，系咪啊？到结咗婚又或者大家一齐拍拖嘅时候会变噶嘛？ 系啊，梗会变啦， 你要心愿噶嘛？ 系咪先？ 冇错， 只不过系俾你有个入门啫嘛，系咪啊？有多啲人好处俾你拣咁样。 不过系嘅，我觉得即系如果即系咁多坏人啦，即系当系好多唔知咩人咧，你公司同公司咧系会有个。安全感多啲，起碼你知佢邊間公司 喺嗰度翻工， 佢都唔敢亂嚟， 追到佢 係啊，因為佢都係經過公司嘅福利網去登記噶嘛，咁啊。 你所謂叫壞人嘅話，我就覺得可圈可點，係咪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誤墮什麼嗰啲我哋有聽到係啦，誤墮情網或者係點樣？我覺得其實有時嘅就係嗰陣時候都講唔少啦。K K Sir， 你估佢哋知唔知啊？其實某程度上可能知， 真係會知。 但係其實佢都用呢樣嘢嚟去 buy 一個 service 嘅。 K K Sir 佢強調兩個字就係寂寞。 係啊， 呢樣嘢真係緊要。 所以我覺得到點樣都好，當然呢個世界係有呢啲咁樣嘅衰人嘅，當然係即係你一定要將佢繩之於法啦。 连根拔起， 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你自己本人你都要有咁上下嘅水平啊，即系好似你叫我话做嘢，我冇水平系嘛，即系其实水平呢一样嘢，你都要你都要自己要醒目呢一样嘢，要去保护自己，你要识得适时要去刹停。我觉得所以呢一样嘢嘅话就真系见仁见智， 又唔好一下就投入咁多。 系啊，你又唔好话咁样系咪衰人，即系话骗保住我就系冇呢样咁样嘅嘢。 人都变啦， 谈情呢样嘢其实真系有时系冇得讲公唔公道， 好高收嘅 学问。有冇呃我？我有冇呃你啊？ 系系系，好多谢多谢啊！喂，十点半人听紧风骚快闻，先啦，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投资推广署去年协助382间内地和海外企业在港开设或扩展业务。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形容是令人好振奋的数字，比疫情前增加，加上再有重点企业在香港落户，显示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并非好像外国媒体所讲无信心和走晒。又认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新引进382间企业当中，不少初创企业有136间来自内地，其余有英、美、新加坡、日本等。他说当局目标是三年内引进1100间企业，现时相信已经超出目标。又认为说，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引入了30间重点企业，仍然有1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未来不停有新企业来港。他指出本港外资企业有大约9030间，较疫情之前增加。西安和青岛今日起成为新增内地赴港澳个人游城市。在北京，全国人大代表青岛市委书记曾赞荣出席人大会议期间接受本台访问时说，相信青岛开通赴港澳自由行之后，有更多居民到香港旅游，助力香港繁荣发展，但目前难以估计初期的具体旅客数字。 曾赞荣提到，一年前开完两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曾经到访青岛，当时亦都有不少港澳委员关心青岛和香港的合作。当局其后着手加强有关工作，包括旅游合作。他又说，青岛是一个著名港口，相信可以在航运和金融等多方面和香港合作。在埃及开罗举行的加沙停火谈判进行了三日，仍然未有取得突破迹象。埃及传媒引述消息报道，会谈会在星期三继续。哈马斯高级官员哈姆丹在黎巴嫩重申，除非哈马斯的谈判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释放人质。他又强调，当针对加沙民众的侵略和饥饿战争仍然持续，哈马斯不会容许谈判的道路无限期地开放。美国总统拜登就警告，如果以色列和哈马斯未能够在斋戒月之前达成停火协议，局势会非常危险。国务卿布林肯亦都呼吁哈马斯接受与以色列立即停火，这样有机会给以色列人质回家，并大幅增加向巴勒斯坦人提供的人道援助，亦都可以为持久解决冲突创造条件。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的大约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气温降至16度左右，随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97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33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339点，暗跳咗9340点，跌7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6.94升6.4，恒信控股272.6升4.4，阿里巴巴71.4升0.7，美团87.55升0.2，盈富基金16.46升1.6，友邦保险59.65跌1.15，中国海洋石油16.78升1.2，理想汽车153.3升0.3。京东集团88.3升5.55，百度集团96.7升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49.98，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9，人民币7.199，英镑对美元1.27，欧元对美元1.085，澳元对美元0.651，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9,997点，跌99点。港金报19,850蚊，升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24.49美元，卖出2,125.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出个坏车咧，就已经系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咧，交通咧都系畅通噶。咁而家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元芳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127号对出咧就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沙沥公路去狮子山隧道方向啦，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一段咧都系行车缓慢。咁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啦，喺屯门嘅石排头路，咁而家石排头路去翻山景村方向啦，近住镇环路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封闭噶。咁跟住同你讲翻个渡轮消息啦，由于海面能见度低啦，咁所以而家马湾来往中环啦，同埋马湾来往荃湾嘅服务咧系延误啦，系受影响噶，就系由于海面嘅能见度低。 就是马湾来往中环至到荃湾都是现在服务是有些延误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和青屿干线小濠湾方向机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性善与恶，爱与包容，绽放成长的奇迹。家，我心我城。 个专利点啊？ 好顺利啊！而家搞紧噶啦，大公司啊嘛，你知噶啦。 虽然西决知道东艺搞专利嘅事并唔顺利，但系见到佢故作镇定，亦都唔好意思拆穿佢嘅大话。 国剧830加我心我城，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统计数据，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你哋好啊，我系胡峰，点样做一个快活人？最紧要、最紧要、最紧要嘅就系健康。点样先至可以健康呢？我咧嘅心得就系多啲行路，扭下、拧下、揈下脚、揈下手，咁就 O K 噶啦。如果行动唔方便嘅咧，净系咧吓诶喐下手，咁就 O K 啊，可以令到自己健康嘅。千祈唔好懒啊！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1:00，放松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嘅节目《放松快活人》吓，大家中意食嘢噶啦，尤其是马思强哥哥啦吓。 你唔系食咩？ 我对食物冇，我谂冇你咁中意咯，因为你我成日听讲你食好多唔同嘅嘢啊，即系试下不同嘅口味啊。 你舍得食， 系你舍得食，系啦，食好开心啦。咁我想问咧，有一样嘢咧，我识得，甚至我屋企一个人系咁嘅，因为某一个原因系好少食，甚至唔食嘅，就系、是、鱼。同埋骨啦，因为佢好驚骨，所以唔食鱼或者唔敢食鱼。你有冇识得呢啲人啊？即係好驚 鱼柳囉。 食鱼柳又唔系嗰种感觉囉。即係蒸鱼 柳。有我识呢啲人，佢话意思就话驚为咗怕。 为咗驚 啃骨。 食 啃骨。 有啊 係。 有啊。 你识啲人嘛系咪？ 有识啊。 因为同埋因为有啲鱼。 有一个朋友就系因为啃亲过，所以佢一个阴影喺度就。 咁就话啫。 食鱼啦。 咁就话啫。因为你试过有一个唔好嘅阴影喺度嘛。 咁化唔化解好噶？ 化解到 佢個陰影， 都未 食 飯，未啊未啊， 好勁咩？ 即係創傷後遺症， 其實 今日都未好。 我都啃過兩次，兩次都要入醫院睇醫生嘅，但我都冇陰影，我都繼續會有食。 你乜嘢都入醫院㗎啦， 黐線！ 你咩都有陰影㗎啦。 佢每件事都係我好緊張㗎嘛。 唔係，嗱有一次 緊張， 好多年之前㗎啦， 係 嗰次咧搞咗成晚，嗰時仲係我即係讀緊小學啊，咁啊啃咗一个鱼骨啦咁样，咁搞嚟搞去搞唔掂，咩醋啊咩饭啊嗰啲唔得，最后我妈带咗我去睇医生钳翻去咯。其实有嗰啲钳咧就方便好多嘅。咁我几年前我又试过，但今次咧我自己都唔知点算，因为佢系插咗喺啲牙齿缝之间嘅牙肉里面。 我都试过啦， 你睇唔到佢，你见到佢，但你睇咁点？你都睇唔到佢，你点啊？你嗰次点？ 我最后就顺带去洗牙。就个牙医就帮我掹出嚟， 我就去睇牙啦。咁个牙医护士话：，我惨骨，我哋唔系睇呢啲噶。我你试下俾阿医生睇下睇唔睇先啦。咁样，因为佢有个工具 系 好快帮到嘅， 一夜搞掂啦，一分钟都唔使。 咁有嘅，有啲 咁你话系咪啊？ 唔系， 即系其实佢系咪就佢紧张？ 系啊， 但系我因为 嗰个牙肉就冇事嘅。 嗯， 咁点啊？有以后 唔系 嗱就咁嘅，我分享下，我唔怕呢啲嘢嘅。咁所以嘅就系我试过有一个有一次我啃鱼骨，我啃咗三日咯。 系， 你 feel 到喺呢一度唔上唔落，唔上唔落咁样啦。食嘢嘅时候嘅话，你都 feel 到嘅，因为你个喉咙会喐噶嘛，咁你就会觉得个就。 即係你要用啲力同埋你辛苦。 有啲唔舒服嘅。 但係我又唔係太擔心嘅，即係我會覺得就至少我仲唞到氣啊。 係啊， 同埋我又翻到工啦， 一定冇事。 冇錯，咁我就 接骨翻工， 我就有做到一啲嘢嘅，就咪可能係所謂嗰啲嘢嗰啲咩骨落骨落骨落有做啦，跟住咧又有就等食一大嚿飯添，咁你又有啦，飲醋你又有啦，乜嘢我都做曬啦。誒， 有冇去觀音廟啊？ 我要打電話俾你，係啊，因為我唔知你擺喺邊間，係啦，即係咁靚劇，係咪？保佑得你咁好，係咪？好啦，咁跟住我就冇做呢啲嘢嘅，咁我就所有佢啲嘢我都做曬啦，我就會覺得其實佢慢慢應該會 係啊，一定係 佢會脱落嘅、 啊， 又或者佢中。佢總之會有辦法嘅，就會離開佢唔應該屬於嘅地方咯。咁跟住就係去到第四日嘅話，佢就真係唔知飲水啊定係乜嘢，就衝咗落去啦。 係啊，我信㗎。係 啊， 係 啊。當然唔係話去到就哇流血啦、啊，好痛啊、潰瘍啊、爛曬個喉嚨啊，唔係咁樣咯。咁我覺得佢少少嘢少少嘢，又唔需要咩、嗯，我又俾啲時間佢咯，係嘛？ 兜長命。 不過係好唔舒服嘅。嗱，講咩咧？就係講緊咧，而家國內有啲嘅專家啦嚇，培養咗。首先 專掹魚骨啊， 唔係有啲魚咧，你覺唔覺得係特別多骨㗎？ 有， 例如淡 水魚咯， 係淡魚係都幾多骨， 係啊， 同埋好細啊嗰啲骨，好細條 啊。淡水魚係特別多骨， 係啦。如果你啲骨咧好大款嗰啲咧，你仲一食落去，其實你 feel 到噶嘛，就好容易拎出嚟咯。係，咁佢哋而家係培養緊乜咧？就係叫冇骨嘅淡魚，將嗰啲骨完全用基因。培植出嚟已經係冇骨，係啊， 咁係點㗎？啲魚 啲魚 奶奶咯， 係啦， 樣咧就好似嘅，但係咧佢哋有試過嘅話咧，就話好誘惑咯，同埋係冇咗嗰種有骨嘅，即係嗰種唔舒服嘅，即係你每骨嗰啲，即係你 喂每骨其實好正 嘅，即係等於咁樣，有啲人話冇核西瓜咧係唔似西瓜，係要即係掠核先至有嗰種食西瓜嘅感覺，唔知啦，兩樣嘢可能唔同啦，但係同樣地啦，而家呢種魚咧。是好少好少好少，佢拎走咗百几条骨啊！即系将 我想请问一样嘢，其实呢个市场大唔大啊？ 唔知噶， 真 系 唔知。 即系要食要食冇 西瓜， 要食冇骨嘅鱼嘅市场大 唔 大啊？ 我想讲，爸爸妈妈会倾向买，如果佢两条，一条有骨，一条冇骨，因为做爸爸妈妈咧，尤其是啲细细嗰啲吓，要帮佢拣骨嗱，佢又唔可以唔俾鱼佢食，要拣嚟俾佢食咧，系喺一个好。又有壓力同埋又辛苦嘅過程。 嗱，我唔知呢樣嘢應唔應該啦，但係亦都有咁樣講過嘅就係，其實會唔會真係照顧得太過細心？係 啊， 而 冇咗攆骨嘅技能添。 而有好多嘢嘅話，其實佢哋應該要學習嘅，到最後咩事佢哋就唔識咧。咁跟住重要嘅就係再進一步地就去令到佢哋唔識嘅嘢就會變成咗一個常態。我唔知咁樣嘅話會唔會有少少本末倒置？係 啊，過猶不及。 嗱，又咁嘅。講過嘅就係，譬如可能係魚啦，當然我會明白嘅就係作為父母，我都會好擔心嘅就係啲仔女嘅就係可能係食魚又會啃親骨，又或者食嘢又會咬到牙，就我唔知啊，有無數嘅擔心。若果要有無數嘅擔心嘅話咧，就真係會係咁嘅。我又想問啊，就係我哋又點樣大嘅咧？ 都係喺啃骨。過程 我哋又點樣 大 嘅咧？ 係 啦，即係總會有解決嘅辦法噶嘛。當然啃骨係唔好 啊。 我先講咗係啊，我明白大家嘅用意嘅，我明白大家作為父母你哋嘅用心。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話，即係其實係咪需要咁樣而去整一啲咁樣嘅冇骨嘅環魚，係去我都有少少好唔舒服咯，好怪咯呢樣嘢。 佢又唔係直即係專登為幼兒設嘅，不過即係可能佢感覺會。有啲食客覺得方便啲，我唔知道啊，係啊，即係唔需要不停要拎翻啲骨出嚟。 如果有聽咁樣講啊，我哋如果即係大家有聽一聽我哋嘅營養師阿 Violet 有講過嘅，其實好多時候咧，有一啲譬如可能唔係好大條嘅骨，細細條嘅嗰啲咁嘅魚骨仔嘅話，佢係叫大家食多少少呢啲咁樣嘅魚乾。點解咧？其實咧喺骨裡面啊，尤其是係魚嗰啲細細啲嗰啲骨。如果你是照埋的话呢，其实是可以吸收到，我记错，我希望没记错，是钙质的。 嗯。 咁囉。 嗯。我都觉得 魚有骨是一定有它的原因的。 嗯， 即係生物，即係上帝創造萬物，我當上帝創造萬物。 係，即係而家有少少扭曲咗自然嘅，即係將一切為人類、 基因 為人類嘅食用而變咗佢咁樣咯。 就係啲小朋友，原來啲魚有骨㗎。 啊，你頭先講到一樣嘢都係我會擔心嘅嘢喎。咁會唔會嘅就係原先嘅就係魚嘅話就有魚骨㗎嘛？魚骨就好似我哋梳咁係嘛？咁你以後就係冇咯喎。咁會唔會係一種嘅就係基因改造嘅嘢㗎？而基因改造嘅嘢我哋唔知嘅喎，到第時對於你嘅身體有冇一啲長遠嘅唔好嘅後果或者係影響咧？如果係咁嘅話，我覺得有冇咁嘅必要要去？似乎就係你製造緊一啲食物，而嗰依樣嘢唔係天然嘅，係係咪啊？唔係天然嘅，咁樣嘅話，我會覺得係我會真係我有啲保留。 係啊， 我唔知道究竟你所講嘅就係話呢個係冇骨嘅鯉魚。系嘛？冇骨嘅 幻 魚，系啦，系咩嚟噶？基因改造， 基因改 造，一定 系基因改造啦。 系啊，即系由细到大开始，佢就冇咗嗰个生骨头嘅。 系啊， 你会唔会愿意嘅就系佢食嗰啲基因改造嘅鱼，而佢唔啃骨，但系嘅就系你唔知道究竟第时会为佢嘅身体带嚟啲乜嘢嘅问题咧？ 唔系变咗个坏人咯，食人唔掠骨咯。 好笑啊！ 你睇啊， 系啊，好有水平啊！哎呀，好叻啊你！我真系自问自愧不如。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抹去雨水，双眼无辜地仰望，望向孤单的晚灯，是那伤感的记忆。再次泛起心里无数的思念，以往片刻欢笑仍挂在脸上，愿你此刻可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喜欢你。那双眼动人，笑声更迷人，愿再可轻抚你那可爱面容，挽手说梦话，像昨天你共我。此刻我会知，是我衷心的说声。 手喜欢你，早上时间10:51，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放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70年。70年代是香港乐坛百花齐放的年代，无论男女歌手或者组合都留下很多精彩的经典作品。之前重温了很多本地乐手，不如今日又听下看下外国乐坛有什么精彩的歌手和作品，再看看这些作品背后有什么特别的故事。1971年，年轻的一位女歌手 Lori Leverman，他在录制他专辑的时候，偶然在洛杉矶一间小剧场里面见到一位民谣歌手 Don McLean 唱紧歌。当场他觉得哇咁好听嘅，顺手就在张纸巾嗰度写咗一首诗，记录他听呢首歌嘅心情。如果大家仲记得香港乐坛林子祥听呢个泽田研二之后，都写咗一首以泽田研二为主题的歌曲。当时嘅情况就系咁啦。这首歌这位女歌手呢录制了之后，不过得到的反应又不是很大。后来有位黑人女歌手在飞机上面偶然听到这首歌，哇觉得好好听啊，于是即刻买了个翻唱的版权，歌名就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He's drumming my pain with his fingers, singing my life with his words。 这首歌不单止唱红了，亦都令到呢位黑人女歌手 Roberta Flack 成为一个众人皆知嘅红歌星，所以有时运气嘅嘢真系唔到你唔信。 He said 好像好多歌曲本身都有啲故事喺背后嘅。呢一首就叫做 Killing Me Softly With This Song， 本来就唔系 Roberto Flack 佢嘅作品嚟噶。听到之后觉得哇，呢、這个好好听，点解唔红嘅？跟住由佢翻唱翻，改咗少少乐坛乐曲嘅编曲，跟住成为啲大热歌曲。另外一位女歌手 Dolly Parton， 大家都知道咧，佢一位性感啦、好靓嘅女歌手啦。不过佢唱出一支歌曲就叫人唔好抢佢个男人。点解？原来来自一个真实嘅故事嘅，就话啱啱结婚嘅时候咧 ，Dolly Parton 觉得佢个老公啊，佢 husband 经常去银行嘅时候咧，就同嗰个 bank teller 咧好似有啲眉目传情，佢就好担心啦。因为呢个女嘅 bank teller 咧系一个高高大大啦、腿好长嘅红发嘅女仔，觉得好有吸引力，于是。他就出了这首歌叫做 Jolie， 叫他不要抢啊，你不要抢走我的男人啊，麻烦你 Dolly Parton 30年代这首 hit 歌叫做 Jolie Jolie Jolie Jolie I'm begging of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man Jolie Jolie Jolie Because you can Your beauty is beyond compare With flaming locks of auburn hair With ivory skin and eyes of emerald green Your smile is like a breath of spring Your voice is soft like summer rain And I cannot compete with you, Jolene Talks about you in his sleep And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to keep from crying When he calls your name, Jolene And I can easily understand How you could easily take my man But you don't know what he means to me, Jolene Jolene, Jolene, Jolene 居民当时 Dolly Parton 听到佢老公瞓紧觉，都叫嗰个 Taylor 个名字，咁你系咪好担心咧？所以就呢个作品出咗，叫做 Jolene。 I had to have this talk with you. My happiness depends on you and whatever you decide to do, Jolene. Jolene, Jolene. 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 Jolene, Jolene, Jolene, please don't take him even though you can. 哈哈哈哈哈！我系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蕊。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风骚实习生 FST， 风骚实习生 FST 嚟到第二回合嘅第二位朋友就系 Man Man 零零三报道。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是 Man Man。 哇，进入第二回合 ，Man Man 嘅心情系点样啊？有冇谂过啊？ 你收到个电话嘅时候， 嘟嘟， 好靓， 我系靓仔监制 Otton。 其实咧，我就咧 save 咗 Auton 嘅电话嘅，咁我就望咗，香港电台打嚟，咦，真系得咗咁啦。如果唔系，佢唔会打俾我噶嘛。咁好啦， 或者佢打俾你话唔得咧， 应该唔得，唔会打俾我嘅。咁好啦，咁我就睇紧电视嘅，然后我就同我老公讲，喂、打嚟啊，咁啦。 咁你老公反应点啊？吓，真系即刻接咗电线，系咪啊？ 唔系，咁我老公话吓、你都有份咁咯。 好吃啦， 咁噶。 咪系咯， 咁 讲笑啫， 佢讲笑嘅，佢讲笑嘅，佢支持我嘅，咁好啊，咁系啊，其实开心嘅，紧张嘅，即系我又觉得，因为我都听翻其他人嘅表演， 上 个礼 拜 系啊， 上个礼拜， 我觉得唔系即系。 全部 係啊，全部咧， 第一回講， 我都覺得好多人都好好叻㗎， 係啊， 咁所以自己其實有機會入圍係好開心咯，即係咩都好啦，試下咯，玩下咯， 係。其實點解會揾你入圍呢？原因嘅就係上一次咧，你真係好巴閉，因為你留低咗半條尾， 你哭住咗我哋， 你 嘅古仔講到一半， 講完 建功的故事。 你話如果我哋能夠俾你進入第二回合嘅話，你就會講埋， 係， 所以我哋先至。 系啊， 冇办法， 讲完可以走噶啦。 好，因为我留咗条尾先有，如果系冇尾就冇。 你其实嗰次系有心噶，系嘛？即系你谂住专登咁样讲到最尾唔讲晒，跟住等你哋谂一甩，系咪咁样？ 其实都系噶，因为我系觉得都会想听嘅。 系啊，建功嘅故事 啊 嘛，我仲 记 得 系啦。因为嗰阵时细路女嗰阵嘅故事啊，我觉得 OK 嘅，所以讲俾你哋听下。 系嗱，嗰阵时系细路女啦，咁啊，其实而家嘅 Man Man 系一个家庭主妇定系点咧？可以不如讲下你而家，再等大家再重温一下。 好 OK， 其实我做保险嘅，咁啊我。系咯，我好似上次有講過，我做咗十幾年噶啦。咁、家庭主婦都唔係嘅，因為我都唔係成日煮飯嘅。咁、但係我中意煮飯嘅。OK， 係啦。咁、但係做嘢多啲咯。 好啦，嗱，咁其實當然啦，咁上次就講緊我就係細個嘅時候咧，就同阿媽一齊去見工啦，不係你見工，不過你阿爸阿媽陪你啊，我意思係，係啦，咁我哋而家可以講埋下半部分。 仲要係進入咗個豪宅，唔係公司， 哇，犀利！ 係啦，其實嗰個咧就係佢公司嚟嘅，佢係一個長生不老藥廠嚟嘅，咁咧就喺 秦始皇， 係啊，就喺淺水灣。我唔記得某大宅啦，唔知幾多號㗎啦。咁我去建工嗰陣時呢，我就唔識去啦。咁我阿媽同我去。 呢啲好犀利，得一個 number 㗎咋嘛。 係啦，唔知幾多號㗎，係啊。咁就真係一個大宅嚟嘅。咁然後呢去到搭的士去啦，搭的士去到佢話俾返錢你。咁去到就係真係呢個老闆呢喺佢間睡房嗰度開咗個夾萬，然後攞咗$100出嚟俾我嘅。係啦，咁有其實有找㗎，我好似竇咗$50+嘅啫，咁啦，可能即係回程都俾埋我啦，咁然後就個重點係咩咧？佢係要我做驗身啊嘛，咁啊驗身我哋一般都係會出去做噶啦，去出去化驗所啦，咁但係佢咧就要求我喺個睡房嗰度，佢話就 聲稱 係啦。聲稱咩咧？聲稱就係話，因為如果喺長生不老藥廠嗰度。 做 工作嘅 身体一定要健康，冇咩咁病。 系啦，你又一定要好健康，同埋要好准确嘅。咁所以一定要浸暖个水先至，浸暖个身先至嘅排嘅 留一啲嘅便便。 系啦，但系我听到之后就好惊啦。咁我就话要同阿妈商量下啦。咁后屘我阿妈就梗系叫我走啦。 系 咁啊， 其实阿妈好惊噶嘛。 系阿妈，其实阿妈都惊啊。咁好啦，咁所以翻屋企啦，我就话我哋要考虑，我要考虑下先。咁好啦， 即使冇做到任何嘅，即系冇 就走咗， 就走啦，即系个 moment 就走。 系啦，我要考虑。咁因为我都惊有闭路电视啊，又唔知有啲咩咁啊，系咪先？咁好啦，翻到屋企好搞笑，嗰阵时冇手提电话啦。咁啊，第二日。好似系第二日佢就打嚟啦，佢就话经过董事局开会，就好想我加入佢间公司。咁、但系其实根本我见过个老细一个人啫嘛， 系 其实有咩董事局啫？ 可能佢就系董事局咯，佢代表董事 局。系咯，咁所以先至作觉得 佢个名叫董事局啊， 系啊，咁就。就推咗佢啦，系、啊，就冇做到啦，系啦、啊，个结局就系我冇做啦，系、啊，咁样 咯， 好啦， 同我哋交代翻吓个古仔剩翻 故事嘅下集， 马世良系咪好失望啊？ 有啲嘅系啊，你见佢越坐越厚， 唔系啊，我失望嘅点咧？我想问翻你，嗰啲的士钱你冇俾翻人啊？你走有冇搭的士？ 两程噶嘛，都话回程都要钱噶嘛， 黐线嘅，梗系冇俾翻佢咯，应得噶嘛。 好喂嗱，咁咧每一位。 位嘅实习生咧都要表演嘅。咁今日咧你选择咗就唱一首歌，一阵间我哋嘅驻场歌手啊李丽就同你一齐，好嘛？ 嗱，事源就系咧，点解会拣呢一首歌曲都有原因噶噃，请大家交代一下。 OK， 好，事源咧就系咧，其实我当年咧参加第一届新手比赛嗰阵时咧， 第一届啊， 系啦， 梅艳芳我拣 系啦，就系唱呢首歌嘅。咁但系其实我又想讲少少咧，就系根本。我的 talent 都不在这里的。 嗯， 咁只不过是只不过是因为一定要 声音 表演一些东西，是啊，即是我可以做其他东西，譬如写书法啦，心口碎大石啊那些的。咁但是不可以在个声音表现出来嘛。咁所以就阿 Sarah 就觉得不如你唱歌啦。咁我就 阿 Sarah。 哎呀对不住啊。 不是 ,OK 啊。 OK 啊。 是吗你有什么问题？ 不要紧啊，你是 multi-talent 的嘛。 你以为我是经理人啊OK， 好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我哋可以听得到嘅就系即系你当年参加歌唱比赛嘅时候嘅一首歌曲，系咪？ 系， 睇佢有冇进步先。 雷军啊，《彩云曲》。 在天空里现出彩云，风里梦花缤纷。在我心，我愿有的欢笑，永远不变更。留住这往事，将它带进梦里，一心盼可将，一心盼可将美梦变真。在天空里现出彩云，光照耀眼缤纷。在我心，我愿有些温暖，多少不要紧。留住点点欢乐，轻轻带进梦。只想有一天，只想有一天，美梦变真。就让我可以一吻，谁人愿意献出友情给我安静？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吓， 好嘢！ 两位唱得好好吓，好好听。好啦，彩云曲之后咧，嗱，记住咯，咩咩，我哋除咗唱歌咧，仲有一个更加好玩嘅环节，等紧我哋一齐去参与，我哋全部一齐参与，好唔好？就系我哋嘅片段人间， 片段人间，风花雪。 啊，老婆翻嚟啦！ 啊！你老婆嚟咗，你哋慢慢倾下，我去买啲嘢。 好啊， 唔使啊，唔使啊。阿雪，好耐冇见。 阿峰啊，阿雪啱啱到，你哋又咁耐冇见，一定好多嘢讲噶啦。我带出去买啲嘢先。 好， 你嚟倾下。 峰，我。我好挂住你啊！俾我望下你，你瘦咗又黑咗，我知道你一定挨得好辛苦。对唔住啊，峰哥， 你冇对我唔住。 有啊，我冇尽到老婆应该尽嘅责任去照顾你。 其实呢 你啱啱翻嚟一定好攰啊！你唔好讲咁多嘢，等我讲。 等我除咗件外套先啦。 俾我啊，我帮你挂起佢啊。 我自己嚟啦，你都唔知道我啲嘢摆喺边。 得啦，咦？你见我去套甩咗粒楼喎，响边啊？你俾我，我帮你联翻佢。 我唔知粒楼几时甩，由佢啦，揾到就揾，揾唔到唔好理啦，好唔好？一粒楼啫， 唔好啦，我帮你揾啦，睇下喺边，系咪喺个箧，定系你间房啊？见到咁靓，甩咗粒楼有啲可惜、啊。 雪，你坐低，你听我讲。 哦，我听紧。 十几廿年啦。我哋分开嘅时间仲长，我结婚过一段时间。 我知道，不过最初系我哋唔识字，唔识写信，嗰阵时又穷，所以我少揾你，系我唔啱啊。 唔系边个啱唔啱？点讲？系我唔够主动啊！我冇主动揾你，然后我哋嘅关系就会慢慢淡，最后就会消失。曾经有人问过我唔见咗嘅嘢，揾唔揾得翻？我话我曾经甩咗粒楼，我揾翻嘅时候我都换咗第二件衫啦。人同人之间冇话边个唔可以冇边个，一个转身两个世界，一世人流流长。如果真系一个爱你、锡你、珍惜你嘅人，咁就系幸福噶啦，咁就够噶啦。你明唔明啊？ 峰哥，我真系好蠢噶，唔系好明白你讲乜。不过其实。我又明明地你的意思，你不用再讲了，我怕你累啊。我这几天在这里，我觉得天气很干啊，成日咳，喉咙又痛，我想我水土不服啊，不是很适合这里的生活。 那你想怎样啊？我可以帮你安排的。 是我有个姊妹呢移民了去加拿大，我想过去探她啊。 你有个姊妹加拿大？我冇听你讲过嘅。 我啲嘢你知得几多啊？峰哥我明㗎啦。我又唔识英文，帮唔到你啲咩。你听日可唔可以送我去机场啊？ 听日？ 峰哥听日已经系最快㗎啦。你俾我留多一晚得唔得？ 我唔系咁嘅意思。 得啦得啦，系啊。花姐话俾我知你今日返，我特登煲咗汤俾你飲。系你以前最鍾意嘅青红萝卜煲猪展啊。 我戒咗唔食猪肉好耐啦。 啊，唔好食唔好食，清淡啲，健康啲。我带咗啲茶叶，不如我冲杯茶俾你饮好唔好？ 好啦好啦好啦。 峰哥唔要我，峰哥唔要我啦，点算好？我以后一个人可以去边呢？ 好啦，风花雪以前咧喺我哋《变住人间》出现过，不过今日咧呢个角色就系由 Man Man 饰演嘅吓，咁啊你觉得点咧？呢个可怜的大婆， 好惨咯！但系其实好怕做呢啲啊，因为 听同埋做系咪好唔同咧？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自己唔系好投入嘅，但系一听 Michael 同埋阿 Sarah 讲，即系一路做咧，其实自己都会投入啲嘅。 嗯， 系啊，几好玩咯，系咪？系啊，好中意玩啊！其实虽然紧张。但好好开心 ，OK 啊， 系 啊，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就系由 Man Man 介绍一只歌曲嘅，拣呢只歌有冇咩特别原因嘅？ 有特别原因嘅，系因为我好中意英文歌，我尤其是中意 Michael 播嘅英文歌，系讲真嘅，咁所以咧，我成日都系觉得，如果我有机会可以主持一个。可以播歌的环节呢，其实这首歌是我其中一定会播的歌。 好，那就交给你介绍了，好吗？ 风骚快活人里面呢有一个环节我是特别喜欢的，就是 Michael 主持的网上情。他每次揀的歌呢我都是这么喜欢的。我常常在想，如果有机会给我主持一次这个环节，以下来这首歌我是一定会播的，陈秋霞的 Dark Side of Your Mind。 Is the price I paid for having loved you, stuck by you, crying my eyes out every night. I prayed to see you back and call me a fool. Happiness is what I gave away for having loved you, stuck by you. Sign of Your Mind 陳周遊嘅舊歌咁啊，今日咧再一次多謝我哋嘅實習生 Man Man 嚇，咁啊成功闖三關嚇，自己感覺點啊？今日俾自己幾分啊？ 好开心啊！ 开心， 我觉得你好似惊魂未定咁样，仲系系咪 有少少拿住拿住？ 因为你喺现场系咪？同上次打电话嚟，我谂有个感觉系好唔同，系咪？但都可以俾个机会嘅话，等大家可以有多啲呢一方面嘅经验。多谢你咩咩， 多谢晒， 多谢晒，多谢晒。 Take me back in your arms again. I don't care if you have some another dark side of your mind. I only need you to love me like before. I don't care if you have some another dark side of your mind. Just let me be the one.You kiss tonight. Just let me be the one you kiss tonight. 再一次多谢我哋今日嘅参赛嘅朋友 Man Man 吓，我十一点二十八分听日 Radio Two 风数快活人，翻嚟喺大半之后有新闻同埋中医取常，把把脉，希望大家做一个健康嘅风数快活人吓。 对望时伴我过度悸动一段，节日时伴我过度灿烂一段。一瞬间很像永远，转瞬间关系割断、到现时何会退让放下心愿，到现时被错怪亦放下身段、当角色出场倒转，跟你可相长更远，聚散次序盼会逆转，如能重置多一对的人成熟后，牵手近或你我会更合衬。力片进与退场，夜已暗，剧本演出一半。Now you're gone。有着谁伴我框进幼稚一段？换谁伴我细味恬静一段，当角色登场要转，主角怎可能抱怨，聚散次序哪有自选，如能重置过一对的人成熟后，千秋恨还你我会更合衬。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建筑公司逢祥记清盘，香港建造业总工会话，截至寻日下昼五点，一共接到近一百位工友求助，已经协助受影响工友填写追讨欠薪表格。总工会指出，逢祥记现时有九个私人发展项目，涉及多个分判商及工人。要求劳工处成立工作小组，尽快处理清盘带来的影响。总工会认为拖粮情况在本港建造业界屡见不鲜，今次逢祥记事件明显是例子，反映政府去年十一月提出建造业付款保障条例草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且呼吁业界持份者尽快商讨和达成共识， 又促請立法會盡快通過相關條例，保障前線工人權益。醫管局和科技園公司合作，允許合資格公司要他連接醫管局數據實驗室，以自助形式隨機抽取大約200,000名匿名病人數據作科研用途。現時已經有一些初創公司參與，涉及保健或診斷技術等發明。醫管局說計劃反應熱烈，未來會檢視成果，再研究如何進一步開放給園內合資格科研企業使用。醫管局高級系統經理李碧堅說，醫管局的數據實驗室當中數據量達到大約55億，每年數據量會增加大約3億，包括人口特徵、急症室就診人次和化驗等。實驗室過去和本地大學研究人員合作，以支援61個項目，亦都有科研成果應用於臨床服務，包括以人工智能識別髋關節骨折。病人私隱方面，李碧堅說，醫管局已經為病人數據做了匿名程序，去除所有敏感資料。美國大選舉行超級星期二黨內初選，傳媒推算民主黨的總統拜登和共和黨的前總統特朗普分別贏得大約10個州的初選，包括弗吉尼亞、北卡羅來納、田納西、緬恩和德州等。特朗普在黨內唯一對手克利在佛蒙特州表現最強勁，最新調查顯示兩人得票不相伯仲。不過特朗普在其他被視為對克利可能有利的州份，例如弗吉尼亞和緬恩州都取勝，進一步鞏固領先優勢。有美國選舉專家說，超級星期二之後今年的總統大選形勢會進一步明朗，預計特朗普將會能夠贏得共和黨提名，為11月和尋求連任的拜登再次對決奠定基礎。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听朝气温降至16度左右，最后几日仍然清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92点，升330点，总成交金额52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7.68升1.38，腾讯控股276元升7.8，盈富基金16.65升3.5，阿里巴巴72.3升2.6，美团89.75升3.4，友邦保险60元跌8毫，理想汽车155.9升3.9，京东集团90.3升7.55，南方恒生科技3.36.8。升1.08，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24，日元149.96，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9，人民幣7.199，英鎊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86，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40,060点，跌37点。港金报19,83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2,124.99美元，卖出2,125.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嘅支路咧有坏车，咁去新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唯一嘅行车线咧，依家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咁重复多次啦，观塘道支路有坏车，去新清水湾道方向，跟住平石村嘅唯一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 咁另外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主桥嘅中快线嘅车速限制咧系恢复到每小时100公里，而慢线咧就恢复到每小时80公里噶。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去到果栏。再提提大家啦，屯门石排头路有爆水管，石排头路西行去山景村方向近住镇环路嘅全线仍然系封闭紧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来回，同埋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同埋其他车辆嘅安全，咁先至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噶嘛。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消失的凶手》， 由张译饰演嘅主角刑警魏国平。八年前追捕连环凶杀案行动中目睹战友牺牲，但被凶手走甩，自此成为他一个心结。 连环杀人犯销声匿迹，八年后再次出现。消失的凶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欧瑞强，由2024年8月25号起，60岁或以上的香港居民，包括合资格残疾人士，必须使用乐游卡，才可以享用到2元搭车优惠。仲未有乐游卡的就快啲申请啦。未满60岁的合资格残疾人士就唔使换卡。详情睇乐游卡网页或打3147-1388查询。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个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松快活人。 好高兴见到你， 我都系咁话。 嗱，咁但系呢一排咧，我哋硬系都系啫，系咪真噶？你个样做乜望住小强喺度笑 咧？佢春风满面， 望住阿小强，我都想见到你。 咪就系咯，我同佢讲乜就佢望住你，我都想见到你。哦，嬲啊！咁啊，但系今日系咯，就小气啊。 调位 系好啦，咁今日我哋要继续讲嘅咧，有关于嘅就系即系大地回春啦，系嘛？始终都系我谂喺中医嘅角度，好多时候都会同一啲天气系有关嘅。咁其实就乍暖还凉啦，所以就我哋会见到嘅就系咧啲木棉花都开晒啦，系啊， 冇错。 所以就唉，都唔知点搞，但系总之喺呢一段时间嘅话咧，你硬系会觉得个人咧好攰啊。咁啊，我谂都系同呢一个系啦，系厌闷呢两个字真系形容得好好。 即系其实天气春天嚟到咧，咁湿气就自然会重。 同啲拍档有冇关系？ 有咩关系？ 好厌闷， 唔系因为我个人比较湿滞。 哦 ，OK，OK，OK， 咁但系咁你望到佢回春嘅样都冇事。 喂，佢而家回唔到啊，大姐。 OK， 唔会嘅，唔会嘅，已经春到啦嘛，春到啦， 春到啦， 系啦，我唔知嘅。 嗱，即系好似正如所讲，我哋回春嘅意思就系个天气去到春天系一个生发嘅特征季节。 系 咁啊，应该咧万物咧都充满生机嘅。 系 咁点解？系啊，你点解嗱？你个日照嘅时间又长咗啦。 系啊， 系啊， 你湿气周围又重 喎， 又早咗天光 啦。系啦，嗱，你又打霧啦， 系啊， 咁你嗰啲植物攞到个水分又多咗啦，咁佢个生机又旺咗啦，所以就所谓回春嘅含义啊嘛。 系，但都会容易发毛咯。 系，咁啊，当然呢个就因为 人会唔会发毛？ 又 会 啦， 会发毛， 会。 你小心啲。 OK， 咁啊，所以咧，我哋就要点下，点样谂下，即系我哋其实回春系好事，争在咧就系佢呢一个过程下，容易就系天气嗰个气候交替，引致到咧周围嗰个湿度好高，咁而我哋嚟讲，可能在啲植物嚟讲，佢好舒服， 系 嘛，佢攞到足够水分啊嘛，但系在我哋嚟讲咧，就黐黐立立、凹凹湿湿，好难透气，咁而令到咧，我哋喺个空气过程吸气里边咧，就个空气当中嘅相对水分咧，就有阵时都会成100%嘅湿度啊嘛， 系， 咁你100%嘅湿度进入咗身体，个身体个嗰个去水个泵咧，咁就好似。个负荷就会忘咗，攰咗， 仲系好深。 每一口气你唞入去，你其实个水分多，你个血氧咧，你都会差啲嘅。 哦， 你个人咪会攰啲咯。即系譬如话你而家呢度空气唔流通，个氧分唔够，个你个人就攰啦。 系啊， 咁你个水分喺个空气太多，你呼吸条气唔顺，咁你个血氧都会差啲，你个人都会易攰啲咯。咁所以呢一种咧就系有一种好似湿困嘅一个现象。咁啊，有啲人又因为呢种困啦，佢要利用咗身体嗰度。气咧就帮助去湿，咁你用多咗啦，咁你道气又唔够啦，咁你当然啦，有啲人佢会做下运动嘅，咁啊个人好似会出啲汗，又会松啲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冇嘅，我又即系成日都坐喺度，又唔晒太阳嘅，咁你个身体咧啲水化唔到咧，就会滞咯。啊，又好闷咯，好似翳翳滞滞，好淹闷嗰种感觉。 系啊， 所以我哋一定要揾计仔整爽啲，我哋嗰个摩打排咗嗰啲污糟嘢出去咯。 哦，系、啊，我觉得佢就真系形容得好好 啊， 就系你而家嘅嗰种感觉。 冇错、啊， 但系你又唔系咩大病， 啊、 但系你硬系觉得嗰只周身好似唔聚菜咁样嘅， 唔得成。 所以中医角度，即系嗰种湿嘅嘢咧，就容易会令到我哋阻竭咗嗰个阳气。嗰、那个阳气就冇办法好畅达咁样去运顺，咁、所以我哋就譬如话啦，嗱，头先提到你冇办法改变嗰个天气系转为呢一个回南天，呢、个春天嘅湿，咁、当然啦，有啲人屋企咧佢开部抽湿机，咁佢都系有用嘅、 啊， 因为你总系可以帮助你个空间嗰个湿度去一个安好啲嘅水平咯。咁、但系你总系你香港地其实你就系沿海地带，咁、你周围嗰个湿度咁高咧、你都系会即系、就是、容易惹到有呢个问题。所以点解？香港成日都會煲啲去濕湯，呢一個係每一個家庭都會作為係一個生活必需品。 又係喎，北方人係冇嘅， 係南方就特別多， 南方比較多。係 啦，特別我哋嶺南一帶嗰個水濕明顯啲。咁如果嗱你個人困住啲濕，你又可以透過食療、生活湯水，又幫你排咁啲濕。咁你个身体就叫做起码有个平衡先啦， 爽啲先 系啦，舒服啲咯。咁而湿呢一个现象最容易咧，就会引致到我哋个人攰咯， 系 啊，即系好似困住，好似有啲嘢压住，系啦，唔 sharp 啊，系啦，咁样嘅现象。嗱，咁我哋咧先认识一个茶水先， 好， 好 呢个茶水咧，咁就有党参， 党参，哇，一嚟 系啦，茯苓。 好似好劲喎， 系啊，党参啊，茯苓、 白 术、生熟薏仁，即系生熟薏米，系、啦， 利尿啲 系咁多啦， 啊咁少， 系啊茶水嘛， 茯苓 系啦茶水，嗱党参咧，我哋就用三钱， 系 茯苓，我哋即系平时叫嘅云苓啦，啊云苓白术就各三钱都系，生熟薏米都系各三钱，咁你想个味口容易顺喉啲，就落两片甘草。 OK， 系啦，就等佢甘甘地啦。咁呢一个汤水咧，呢、个茶水啦吓，呢、个茶水就系煲水代茶饮嘅、 嗯。 如果你煲嘅话，咁你就可以用四碗水煲埋一碗咯。咁、啊，一日饮一次。如果你真系见到自己好醉、好攰、大便或者胃口消化又差，大便容易有吐泻，条脷又容易有牙齿印， 系啦，牙齿印又先湿。 系啦，牙齿印兼夹条脷好胀，咁喺呢个 胀 吓好厚啱啊！呢一啲咧就系啲水唔走啊，系 啦。 嗱，你就嗱，点解我哋会用薏米？薏米咧系利尿去湿嘅， 系 咁。我哋平时好多人咧，有啲人成日都话你又湿气重，我又伸条脷睇你又湿气重。有个人咧条脷大家都系胀卜卜，但系咧有个人就。有脷胎不过唔多，有个咧就好厚脷胎。嗱，如果当好厚脷胎嗰个病人咧，通常都系个肠胃困积住啲湿气，要屙出嚟，咁就会清噶啦，嗰啲脷胎冇噶啦。但系可能有同样有一个咧，佢系条脷好胀，但系佢又系湿重，但系佢冇乜脷胎，呢个就唔系嗰条肠里边困咗好多湿，而系佢身体嗰个气唔够，抢唔走啲水出翻嚟，个气弱咗。所以我哋而家呢一個咧就兩個都飲得嘅，兩種情況都飲得嘅。總言之，你係濕就飲得噶啦。但係呢一個心靈白術啊，即係嗱，我哋心靈白術就雙人茶啊，雙意人啊嘛，生意人有。 我而家第二個啦。 唔係頭先嗰個。 頭先我哋啊嘛。 將個名。 你唔係黨心咩？ 咪就係心。靈白術心啊嘛， 係、哎、呀，我哋 整個靚嘅名字， 好似唔同咗， 係啦， 心靈白術，講 心係啦，雲靈白術啊嘛，心靈白術係嘛，我哋就係雙人啊，雙 人 係啦， 雙薏米， 雙薏米啦，係啦，咁啊，我嚟煲茶水。如果你係有啲水濕。水肿个人见攰、你又想借意又去湿又 keep fit 嘅话，咁你呢就可以用呢个呢就日日都去煲嚟饮。 日日都饮啊，可 以。因为佢係健脾、去湿，佢将你个身体脾系我哋身体一个去水嘅水泵嚟嘅。如果你个脾旺，咁你个身体自不然呢新陈代谢就会正常啲，咁、你身体嗰啲水湿水肿呢就会排出啲。 喔、 你 女士系咪都啱饮啊，佢哋又话自己成日肥肿啊。 肥事嗰啲都得㗎。 唔系好多时候都唔系话自己肥，系话我肿。 我肿水肿。 水肿。 咁系肿嘅人都饮。 真系。 系有肿。 乜嘢类型 肿 都得。 即系陈肿啊、徐肿啊、黄肿系都有。 哇，咁好高级喎。 咁系徐肿饮杯茶。 呢个茶水系平和。大人細路仔咧都可以飲得， 哦、 男女老幼有冇食緊藥咧都冇影響。 太好啦， 係啦，咁所以又唔怕話佢會唔會食緊有咩西藥啊，冇呢啲問題，因為佢平和。咁嗱， 整個靚名啦，心靈白術雙薏米。 係啊，咁你可以試下呢一個啊。饮咗之后会有啲咩反应嘅呢？ 主要 小便会明显 多啦，应该 系啦，小便会多啲。咁啊，个人咧就好似会冇咁醉，会精神啲， 冇咁 醉，系啦，冇咁 醉， 主要系冇咁醉，同埋啊，好似开胃咗啲，好似 咁啊，又唔好喎。 你睇取时讲到几轻佻， 咁又唔好喎。 嗱，我哋成日都听啲病人系咁讲啊，我医师点解饮咗啲茶呢？啊， 好 想 食嘢， 系啦，想食嘢喎。咁呢个系因嗱，但系嗰剂药系唔系令佢本身想增加佢嘅食欲？ 咁点解咧？ 系啦，就系因为嗰之前系有啲湿滞，阻滞咗你嗰个消化，渣咗啦。 哦， 系啦，用咗呢个方法嘅时候，佢就好啲咯。 食四餐。 冇错，嗱呢个咧就系针对去咁啲小将小便带走咗啲水分走嘅。 Okay. 好啦，咁嗱，跟住咧就再第二个就系汤水。 哇正！ 咁啊，汤水咧又系去湿嘅。 好啊， 呢一个咧我哋就用去湿豆。 去湿有只叫做去湿豆啊， 系有一扎嘢叫去湿豆， 即系煲 唔系一 只 嘢 啲啊， 你 系一扎豆， 一扎 系啊，佢哋全部都去湿嘅， 扁豆、眉豆、赤小豆，系啦，扁豆、眉豆、赤小豆， 佢通常系捞埋一包咁样俾你搵 嚟，你买佢都 系 一齐买啦嘛， 一齐买，我叫去湿豆， 系啦，咁你入扁豆、眉豆、赤小豆，跟住你可以咧就加啲又系补气嘅嘢落去，一定系要加啲补气嘅， 咩嘢 嗱？譬如话好似我哋头先讲。一系就党参，一系咧就北芪，呢两样都可以一齐落都得。嗱，如果你个人嗰个湿系困嘅，咁你又想快啲，而你又有攰，咁你咪北芪、党参都落晒咯。但系如果你又有啲其他原因，可能你有高血压啊，或者瞓得唔好啊，你又惊住会唔会食咗个北芪会令到你瞓得唔好，或者影响个血压嘅话，咁你唔好惊啦，唔好落啦，净系落党参啦，系啦。相反地啦，如果你又要再变咯，你要就屋企有小朋友，我又想柔和啲，咁我哋就用太子参啦。 太子参 系啦，其实就 都可以用得嘅，因為佢好中性。咁啊，去濕豆咧，通常扁豆、微豆、赤小豆，我哋就各一兩啦。咁、然之後咧，就再放咗嗰、那個我哋以太子心為例，我哋都係放一兩。如果黨心就放五錢咯。 OK， 係啦，跟住咧，我哋就放蜜枣豬展咯。 係，哇，好味 嘅。係啦，放蜜枣豬展。咁啊，通常咧去濕健脾嘅湯咧、多數都係落粟米。 哦， 系啦，因为粟米就入脾胃， 入脾胃， 系啦，粟米黄色，味甘甜，带入脾胃，咁所以咧就如果煲健脾嘅汤，多数粟米容易啲去处理咯，系啦。 我成日以为摆粟米系因为佢甜啲， 系啊， 系甜啲啦，再即系都系 甜就 系 嗰样嘢啦， 系啦，甜 甜 地再加上入脾胃咧，咁啊。 许 Sir 呢个落唔落得粉角啊？ 嗱，粉角就唔系唔得，粉角会凉啲。 哦。 咁所以就睇下你而家因為天氣嗰個濕咧，驚住佢嗱，你可以落嘅，除非你有咩情況你會落咧，頸肩背啊，周身立住曬啊嗰種，你有口乾啊，咁啊， 咁我要落，我要落。 點解你咁中意食粉葛嘅？因為有時候我成日煲啲乜嘢，佢都好似加啲奇奇怪怪嘅嘢落，我就覺得唔好似好啱味係嘛？ 應該咁唔係嘅，粉葛咧就冇乜味嘅。系啦，佢系味甘甘地，但系如果喺清利去湿清热嘅，点咁样沟系可以嘅，冇影响嘅，冇影响。咁所以咧呢个 我针对你 唔好意思，唔系， 小强专用方， 小强专用方。 嗱，即系调翻转， 叫做小强去湿太子汤。 系啦。 哇！呢、這個名正喎， 嗱，即係如果你煲個粉葛湯，調翻轉啫嘛，我而家當我煲粉葛湯，我加就去濕豆落去。是可以冇影响。 粉葛汤不嬲都可以加去湿豆噶， 所以咪就 系 话，所以调翻转，而家就系话去湿豆汤加粉葛。 系，但佢飞底啲嘢嘛，佢飞走嗰啲太子参啊，系咪啊，嗰啲咁嘅嘢嘢啊嘛，系啊，北芪 都 唔要嘛。 冇错， 系 啊。嗱，咁呢个咧就嗱，如果因为佢够气，咁咪唔落咯，系嘛？咁如果你唔够气嗰个咧，落埋咧就会好啲咯。 佢唔系好好气嘅啫， 系， 好渣噶。 我系被遗弃， 一睇就知你做紧乜嘢。 嗱，咁呢一个咧就煲汤嘅，头先嗰个咧就系茶水，咁啊而家我哋咧再讲多一个汤水， 好嘢， 系啦， 哇，真系呢个季节饮汤就 梗系 都系要噶，系 啊， 嗱，譬如话天气好似咁湿，咁头先讲就容易会胀胀滞滞，好似就消化唔开胃， 系脾胃嘅嘢， 系啊，咁我哋都系以健脾开胃， 系 啦，健脾开胃咧，我哋就用嗱山楂系开胃嘅，不过咧我哋而家咧 学你啊， 第时咧唔系啊，崔Sir唔得闲咧，你 系啦， 你 顶住先。 我亂噶， 上咗 咁，我哋而家 系 亂噶， 上咗咁唔系啱噶，淮山啦， 系 淮山， 正喎，我 跟住咧，我哋就落呢个春沙仁， 春沙仁 出过场噶， 系啊，出过场噶啦，系啊，呢位同学， 系啦，跟住咧就用生姜，系啦， 姜， 系啦，生姜，系啦，白萝卜。 白萝卜 煲鲫鱼汤 啊，正 ！O K， 你喂到是鲫鱼 ，O K。诶， 我想问系黑鲫定白鲫？ 诶，两样都得。 哦， 系啦，鲫鱼就得啦。啊，就算鲫鱼嘅腊肠咧，佢就帮助系有去湿。 嗱，你有腊肠噶？ 有腊肠系。佢你应用佢嘅时候，点解你唔拣条牛抽落去咧？ 系 系嘛？点解你唔拣石狗公落去咧？ 点解啊？ 因为条鲫鱼去湿。 你个鲫鱼，哇！你真系好威， 起身条鲫鱼啦， 系啊，冇计。OK， 淮山春沙仁、生姜、白萝卜，同埋嗰条鲫鱼系咪？ 嗱，咁你当然处理嘅时候，你就要劏嗰条鱼先啦。 梗系啦，阿嘴上你冇玩啦， 生姜 唔系你唔讲清楚唔得。 好， 好啦， 劏咗佢啦， 系啦，劏咗啦。 你要点样？ 喺街市买咗先。 唔使唔使，其实可能会唔知咩出一出水啊，或者定系搵啲姜辟一辟。 所以咪就系头先就系材料里边，我哋有姜咯。 哦， 咁我哋就。 嗰条鲫鱼嘅，你再讲，我觉得咁奇怪，摆啲姜。 系啦，咁嗱，你想姜都系有健脾去湿噶。 O K， 嗱，咁你喺个镬度 啦，咁啊辣即系爆爆啲姜啦， 开火啦，你使唔使讲台？ 煎系我哋煎一煎条鱼啦，啊煎一煎香两边，跟住咪加啲滚水落去， 咁你 大火咁样冲落去， 系啊系啊，咁你嗱，跟住咧你就将嗰个白萝卜啊去咗皮啦，切咗条啊，咁啊跟住咧就连埋啲淮山，同埋呢一个春沙仁咧，就可以一齐放埋落去。咁你当然咯，嗱有啲人咧。佢又想辟啲聲，又想醒胃啲，咁就加少少胡椒落去咯。 哇，正！ 係啦，即係刺激下去。 胡椒有冇分黑胡椒、白胡椒？ 用白胡椒好， 白胡椒 因為白胡椒佢個好處就係、驅風、白色入肺，佢可以發散，又可以有醒胃嘅作用。咁啊嗱，加啲胡椒落去，咁你煲呢個湯嘅時候，咁你。个鱼肉熟汤浓啦，咁你饮嘅时候就可以开胃健脾，同埋有去湿嘅作用咯。 你可以兑两碗饭，我而家食汤饭，OK 啊 ，OK 啊，OK 啊， 呢个最啱，啱啱啱啱， 我转头去啦。 因为又有鲫鱼嘛，系咪先？ 做萝卜， 系 啊，萝卜系咪好好啊？ 系 好 全面，好 全 面， 系啊。多谢晒水神， 好 啊，下个礼拜再见。 人去留空，独个辗转反侧，仿佛失重，情绪如风。有千百词汇，期待谁认同，成惶成恐。徒劳无功，想起与你深深的抱拥，解冻矛盾填空。常有某个礼品舍不得送，仍信传统。爱恋是用作严重，越伤越痛。刻骨铭心的作用，相隔万里待重逢。有谁懂？愿你与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回来。难过季节也应该为你好，添上喜庆色彩。牵挂的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爱是痛苦，我是俗人，却为你有优雅时。我与你要分开，亦最好。个潇洒人才，求你答应过得到，无比精彩。风花雪月般纯情，不改也可叫爱。还有直觉，待你我去细品。中作乐，时间无阻。某些旧情话，用作未必是错。经典每一首配乐，跨过地球动人播。同样与你在旁，你我要分开，便最好不要伤心。信写得太清楚，收不是自有害。错在案内如更改，但流露永远是爱。回望历史记载，曾有勇气。分手都非用彩，留过最牙齿伤口要害。让我再等待，明年未知的，不管很多意外，要共你谈到爱更纯情实在。 林福嘅无伤，大家去到中午十二点钟啦，廿四度嘅温湿率湿度87%。星期三晚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先听听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我哋嘅节目。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化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松快活人。 来咧， 来啦，来啦！ 太 迟假好啊， 太迟假好， 太 迟 假好啊！ 要谋加见危哦， 有啊，挂住你啊嘛， 系啊，真系啊， 日日都挂住你啊， 银梦都效啦。每逢礼拜三咧，啊抢亚视晓咧，都留太迟假咧，搞嘢都讲客家话， 系啊， 点结咧视呢咯， 视呢咩 啊？真系咁样好犀利啦！以往嚟讲嘅话，就教大家会讲下啲词语啦，系咪？就乜都讲过噶啦。咁突然之间上个礼拜咧，就有人同我讲，佢就话：喂，你知唔知道原来咧有一啲嘅童谣，又或者叫做歌谣咧，其实原来喺客家方面嘅话系非常非常之受欢迎嘅，而且有好多呢方面嘅文化遗产。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要讲下咧，就系呢啲嘅儿歌或者系歌谣啦。你知唔知道其实系咩嚟噶？歌谣 系咪氹细路仔瞓觉啊？ 冇错，其实又或者嘅就系话，歌谣又可以叫做儿歌。儿歌咧就系以儿童为主要嘅对象嘅歌曲，而且咧你会发觉嘅就系佢有啲咩特色喺度啊？ 暗细路仔。 除此之外咧，系啦，简单，旋律简单，歌词简单，仲有一样最紧要嘅就系朗朗上口。 系啊 ，down to earth。 所以嘅就系、是、又未必系 down to earth 嘅，咁但系就朗朗上口嘅意思咧，多数你会发觉嘅就系押韵嘅， 系啊，好似念口簧咁样。 系啦，咁所以佢哋就会比较容易啲去记得同埋理解啦。 我想问咧，其实咧童谣咧嗱，一来因为日子久远啦，同埋咧以前咧流传落嚟咧，系咪？通常来自农家噶， 其实我谂系， 因为我见我以前嗰啲题材咧，咩鸡公仔啊，或者咩阿妈耕田啊，类似嗰啲咁样咧，都系类似农家嘅。 我都觉得应该系农业社会，农 业嘅时候会多啲 娱乐。 同埋會講一講關於佢哋嘅生活上面嘅嘢咯，係啊，但係其實你話要講一講，譬如可能係而家社會發生緊啲咩嘅話咧，佢哋都有嘅，甚至乎講到嘅就係好耐好耐之前嗰啲咩嘅朝代都已經有噶啦，都係用呢一種嘅歌謠嘅方式嚟哋咧，去令到大家都會聽得明，同埋嘅就係會知道究竟你想講啲咩嘢嘅。但今日我哋係集中要講嘅就係童謠，就係關於小朋友嘅兒歌。 知道。 系啦，你哋细个嘅时候嘅话，有冇啲咩嘅儿歌系特别会喜欢噶？ 月光光， 冇错啦，呢啲就系儿歌啦， 够啦。 你试下唱啊，你咁巴闭。 月光光，照地堂。 其实鸡 公仔尾弯弯， 转菊花园。 系啦，嗱，呢啲全部都系童谣嚟，好叻啊，两位同学啊。仲有嘅就系话，譬如可能你玩游戏嘅时候咧，朗朗上口嗰啲，例如小皮球、 香蕉油、 辣儿开花一十一。一五二一五七 一 八一九二十一， 嗰个我唔好熟。 诶，咩二十咩咩二五二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等等呢啲嘅话，都系童谣嚟嘅。 磨你刀，磨你刀， 呢一个就唔系嘅，系啦。 陈景辉，陈景辉。 老师又赶佢出来， 系咁呢啲就唔系嘅。我哋今日要讲开嘅就系话童谣啊，请大家肮脏嘅思想暂时摆低一阵啊。好啦，嗱，其实咧我哋 摆咗落我嗰边。 今日咧要同大家要讲讲嘅有关于有一个咧就系来自头先你哋都有唱过嘅，就叫做月光光。 系啊， 咁喺呢一个嘅即系童谣方面咧，尤其是客家嘅童谣方面咧，都有佢嘅版本嘅，而且版本都系好多个。 系啊， 今日我拣一个就拣 歌词。不同啊， 有少少嘅唔同，轻轻嘅唔同，咁所以今日我哋要拣呢一个话就比较咧就简单少少嘅吓，好，俾个 beat 我。咚咚咚 咚咚咚，月光光照。 好嗱，我用客家唱一次啊吓，好啦，嚟啦，好冇？好嗱，我哋俾个 beat 先。 一杠杠烧柴郎，骑匹马过灵堂，灵堂拜都中翁菜，翁菜王挑上床，床毛杆都跌落行，行正条看黄牛，黄牛叫都后仰喵，喵条界都后中界，界叶时如苍蝎，苍蝎苍跌后，挑舌挑跌走。 好似 好嘢， 好似睇紧韩剧咁，我听听下，好似去睇韩剧咁样啲音。 好，到你。唱一次 ，OK， 好，听住啦。 喂，对唔住，对唔住，可唔可以咧用广东话讲一次先啊？因为我完全唔知佢里边嘅含义啊。 好啊， 咁我知道咗，可能就会系 比较容易啲去理解，系咪？系啦，呢个都系月光光，都系咧就氹细路仔瞓觉嘅。 我净系听到咩有只黄牛跳上床， 冇 错， 又有猫啦，又有黄牛叫啦，又有鸡啦，又有猫头鸡啦，等等嘅吓。 猫头鸡 系啦。猫头鸡，我谂嘅意思系猫头鹰啊， 可能系佢，佢只翅都系啲雀嚟。 冇错，嗱，咁我先要用我哋嘅广东话要讲讲头先嘅呢个客家歌谣咧，系啲歌词系啲乜嘢？佢话首先第一个就系月光光秀才郎，就系一杠杠烧才郎， 一杠杠烧才郎， 骑白马过莲塘，骑匹马过莲塘， 骑匹马过莲塘。 莲塘背种翁菜， 莲 塘 背种翁菜， 翁菜王跳上床， 翁菜王跳上床， 床毛杆跌落坑， 床毛杆跌落坑， 井坑头坑井头看黄牛， 坑井头看黄牛， 黄牛叫好养猫， 黄牛叫好养猫。 猫头鸡就好中鸡，猫条猫喵条界效中界， 喵条界效中界 系啦。咁跟住就鸡入时就如唱戏啊！鸡入时嘅意思，我谂嘅意思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可能入去啲窿窿度啦，就解腌时就如苍蝎。唱戏唱得好就跳失跳得早啊！ 哇， 就苍蝎苍蝶就。挑舌挑挑笛奏系啦，苍蝎苍笛后挑舌挑笛奏就 好有好有智慧文化，我完全有多嘢咧，我系唔系好明白。譬如话呢个翁菜王点可以跳上床咧咁样，但 系 我谂佢农家系有啲有冇啲特别嘅意思？ 冇嘅，佢就系揾嚟押韵嘅。你会留意嘅就系、是、系啊，你要留意嘅 好多版本， 系啊， 千千万万咁多版本。 咁所以咧，就头先你会可能听到嘅就系用广东话讲嘅时候，佢未必能够完全押韵，但系当佢用客家话讲嘅时候咧，佢系完全系有呢一个嘅韵调喺度嘅，咁样咯。好啦，咁而家我哋就嚟咯。当然我唔系就系教你哋点样唱呢首歌啦。咁我希望先讲咗嘅就系嗰啲嘅词语先啦，好唔 好 啊？咁我就下次我哋就可以逐句逐句嚟啦。好啦，首先我里面有讲过嘅就系月光光秀才郎，当然要知道嘅就系月光点讲啊？ 一杠 叻仔，一杠 先有 一杠， 一杠杠， 一杠杠， 下一个系 秀才郎啊！ 你呢个就系秀才郎，秀才系秀才， 秀才 系啦，秀才郎就 系 秀 才 啦，第二个就 系秀才 啦，系啦，请你写低，唔系一阵间你又唔记得啦。 我有。哦， 系啦，呢个我唔同嘅，唔系我提一提你啫，咪一阵间你就诶，其实我哋点解得写得八个嘅咁样？第一个系月光，一个 一 个，第二系秀才， 秀 才 系啦，秀才第二个， 啊、 第三个啦就讲紧骑白马过莲塘啦，咁啊白马点讲啊？冇错，匹马。 黑马 冇错，非常好啊吓！就过莲塘，咁啊莲塘背种翁菜，翁菜点讲啊？ 好似差唔多啊， 翁菜 差唔多，翁菜 翁 菜系啦，种翁菜，翁菜王就跳上床，冇事发生啦。咁啊床头床帽杆跌落坑啦，坑井头看黄牛，黄牛点讲？ 黄牛 好好。看黄瑶，黄瑶， 我哋今日咪几好水平啊？ 非常好，一阵间你睇下你哋点样啦吓。 有冇白兔仔啊？ 冇啊，冇白兔仔，系、okay. 因为变咗有白鹤，有白鸽，咁我阵间送俾你。好好养猫就系孝养 喵， 喵冇错啦。猫头鸡好中鸡，鸡点讲？ 鸡 冇错啦，好啦，咁啊鸡之后咧，鸡入时就如唱戏啊，唱戏唱得好，第八个咧，我系想倒翻转嘅就讲个床啊吓， 系啦，床 床 系啦，喺呢个嘅广东话系床，而且喺呢个客家话都系床，系一样嘅。好啦，到第九个咯噃，讲到嘅就系话呢个唱戏唱得好，唱戏点讲啊？ 唱戏， 唱戏， 唱戏 系啦，就系唱戏。唱戏唱得好，跳失跳得早，咁啊讲跳失点讲咧？ 跳蚀 系啦，跳蚀。咁啊，因为可能头先咧我已经唱过一次，所以咧就今日大家嘅成绩都非常好啊！ 唔关事， 咁 一 阵间又睇下点样哦。好嗱，咁啊，我都费事同你拗啦。好啦，我哋而家嚟咯噃，我哋重复就系十个唔同嘅词语先。第一个月光， 月光。 第二秀才， 秀才。 第三白马， 黑马。 第四翁菜， 翁菜。 第五黄牛， 黄牛。 第六猫， 养喵。 第七鸡， 鸡。 第八床， 床。 第九唱戏， 唱戏。 第十跳失， 跳蚀。 一阵间翻嚟同你大家好。 收起心声，谁听得清？还待与他有感应，暗暗在憧憬。可我就像他命，哭跟笑亦平静。擦身经过，留对风声。谁愿看清我独有特色？他都不知情。只配默默渴望，默默扫起。其实无心隐藏，而他不看我，竟会是我单行的一方，无用多于一行，无用这朵，送我一线穿透的。 咧就妹仔倉果孝湯哦， 係啊，好聽 啊，孝湯戰咧，見到孝黨員倉果都孝孝湯啊！好啦，而家我哋要同大家要講講，今日我哋就係歌謠嘅， 冇錯， 紅白歌謠就現在嚟啦！你叫咩名？ 是呢個。 我叫德哥， 好德哥同埋是呢个系咪？ 冇错， 呢个啊， 犀利哥啊， 是呢 啱啱即刻活学活用啦，呢只叫做活学活用， 系费事啦你。 咩话？ 佢话即叫死嚟哥， 死嚟死嚟哥， 死嚟 哥。 好啦，我哋嚟啦， 系同你死过啦， 德哥。 好啦，同你死过， 同你死 过， 是呢个，是呢个，是呢个。 第一题，睇演唱会买飞，德哥。 诶，王耀， 好嘢。点样嘅就系话，并非系自用，而系咧转售牟利嘅飞，我哋叫做黄牛飞，德哥有一份。第二题又叫做旧货市场， 德哥， 德哥 我啊旧货市场啊，知唔知啊？就系、 二手市场， 三二一， 做乜嘢啊？ 是呢、這个，是呢、這个，是呢、這个。 俾你，俾你， 你好恶魔啊！乜嘢？ 挑 事，挑事冇错，搞错啦！一啲嘅名嚟压住个位。第三题，所谓有理说不清， 是呢、 這 个， 是呢、這个。 烧财 冇错，我哋叫做乜嘢遇着兵呢？就系秀才遇着兵嘅。第四题，乜嘢又叫做秋根菜啊？德哥， 就系呢个翁菜。 翁菜系啱嘅。第五题，比喻事件维持唔到，又或者作是呢个五四三二一。 德哥， 创气 好好嘢，我哋就叫做冇咩唱咧，就系冇气唱啦吓。好啦，第六题形容少女或者系 德哥， 就 系呢一个诶， 你撞啊， 鱼 a g g o n g a g g o n g 错， 是呢个， 到你， 你讲埋先。 好啦，年轻嘅女士，可以讲埋先。理想英俊富有能干嘅男士，我哋叫做乜嘢王子？冇错啦， 拍马是呢个。 第五题。形容每个月赚嘅钱都用光，是呢个 月光光月光族， 月光族啱嘅。第八题，形容夜晚精神， 德 哥， 夜晚床，夜晚 话 坐，夜晚瞓， 唔愿瞓觉嘅人，我哋叫佢做夜咩啊？夜猫子，俾佢冷手执个热毡， 德哥估埋佢睇， 好住 解同埋床。 咁样唔得喎，老师。 唔使惊，佢都输。 我唔系要惊唔惊，我亦都唔系要赢唔赢，我要拱平。 叻啊叻啊叻啊！你讲翻一次啊！ 系 啊， 我俾你唱啊， 唱 教嘅呢一首童谣。因为头先咧，我哋已经教咗个童谣里面我哋各嘅呢啲咁嘅。 对唔住，我想问佢系咪有 melody 噶？ 冇 melody 嘅， 哦、即 係就係 一 槓槓燒柴爐，就成班細路仔大家喺度唱嘅啫。你咁巴閉嚟啦，試呢、這個嚟啦，呢度 一、 二、三， 一槓槓燒柴爐，騎白馬過年堂，年堂比中翁菜， 永遠都 係 咁。我哋冇俾 王跳上床，床冇杆嗰啲落坑，坑井頭啊看黃鳥，黃鳥叫啊好型喵。喵头介焗焗焗，好重介 佢个嘴好大个动作， 介入而创意，创意创得好，跳早跳得早， 好嘢， 好嘢、 啊！我系代表呢个解放福利会小学嘅。 非常非常好啊！好啦，咁如果大家喜欢嘅话咧，到下个礼拜嘅话，我哋亦都会同大家咧介绍有其他嘅一啲嘅童谣嘅， 好多啊！ 同埋我再抄嘅时候咧，我发觉原来系真系嘅，除咗话有呢个客家嘅童谣之外，仲有客家嘅时代曲，加上 jazz 啊！ 喂，其实咧，阿老师啊，其实咧，你可以介绍客家里边嗰啲特有嘅，梗系好啦。但可唔可以下即系有机会咧，用客家介绍我哋嗰啲？平時嗰啲咩氹氹轉啊、菊花嗰啲講唔講到㗎？ 嗱，就頭先咁樣講啦，你就係話點解我哋會讀呢個廣東話嘅時候咧，就會覺得咦？點解好似好哽耳咁嘅？係啦，因為當你一講到你講呢一個客家話嘅時候，個咧佢就唔押韻啦，所以其實呢個就有呢一個嘅發音嘅問題咯。 如果整個客家劇咧， 客家劇啊，你寫到咩？哦，你都得嘅，有乜所謂啫？你 冇嘢啦，取消。 喂，嗱，講到劇咧，留意啊，今日個片段人間，因為咧。就系四集啊，整整四集嘅故事， 今日大结局啦，系咪 啊？大结局啦， 系啦。咁啊，琴日咧就好反高潮啦，即系当一切好似进行得好顺利嘅时候，点知个演唱会咧就飞起咗， 走咗你 个主角啦， 人生就 系 咁。所以今日会系喜极咩？嗰啲叫否极泰来啊？ 究竟系唔系咧？ 咁样 冇错啦， 冇错。 阿蒋太琴日都几有气势， 好 劲 啊， 好正啊，即系气定神闲。 唔系因为同埋平时佢系小白兔咁噶嘛，即系呢样嘢好落差大噶嘛。好啦，留意一阵间片段，人间翻嚟咧就会第四集大结局噶啦。 好啊， 好，十二点冇人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啦，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84%。先咧十二点半嘅新闻报告，翻翻嚟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本港去年引进382间企业是令人振奋的数字，当局目标是三年内引进1100间企业，现时相信已经超出目标。他又透露，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引入了大约30间重点企业，接下来仍有10间重点企业落户香港。他指出，本港外资企业有大约9030间，较疫情前增加，显示外商对香港营商环境非常有信心，并非好像外国传媒所说的没有信心和走晒。邱应华又说，今年第三季之前会举办香港购物节，介绍香港品牌进入内地电子商贸市场。建筑公司逢祥记清盘，香港建造业总工会说，截至昨天下午五点，一共收到近100个工友求助，以协助受影响工友填写追讨欠薪表格。总工会说，逢祥记现时有9个私人发展项目，涉及多个分判商同工人，要求劳工处成立工作小组，尽快处理清盘带来的影响。总工会认为拖粮情况在本港建造业界屡见不鲜，今次逢祥记清盘事件是明显例子，反映政府去年11月提出建造业付款保障条例草案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并且呼吁业界持份者尽快商讨和达成共识，又促请立法会尽快通过相关条例，保障前线工人权益。委内瑞拉国家选举委员会宣布会在今年的7月28日举行总统选举。选举委员会说，会在今个月18日至下个月16日进行选民登记，参选人登记就会在今个月21至25日举行。执政统一社会主义党已经确认现任总统马杜罗作为党内唯一候选人参选，反对派目前仍未确定最终的参选人名单。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初时有雾，稍后气温逐渐下降至晚上大约19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早晚清凉，气温下降至16度左右，周末期间至到星期一气温进一步下降和有雨。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39点，升376点，总成交金额575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1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48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恒生中国企业57.84升1.54，腾讯控股276.6升8.4，盈富基金16.7升4毫，美团90.4升4.05，阿里巴巴72.6升2.9，友邦保险60.3跌5毫，京东集团90.6升7.85，理想汽车156.1升4.1，快手46.35升3.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4，日元149.98，瑞士法郎0.885，加元1.359，人民幣7.199，英鎊對美元1.27，歐元對美元1.085，澳元對美元0.652，新西蘭元對美元0.609。日經平均指數報40072点，跌25点。港金報19830蚊，升60蚊。

围，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任飞啊，任飞，点解咁失败？成世人喺个笼里边，成世都飞唔起。你仲有咩用？翻乡下卖咸鸭蛋啊！唉，点解会咁？ 心中痛楚，未必会留。在等候，或者我爱得深，你找不着借口。 听电话啦，你听电话啦，求下你啊！你去咗边啊？快啲听电话得唔得啊？ 唉，心中痛楚，未必会流露。唉，冇晒啤酒添。唉，落街买，唉，得翻咁少钱嘅，唉，真系冇鬼用，钱又冇，人又老。 死啦！打成个电话都冇人听，佢会唔会做傻事啊？唔系啦，我睇下佢先啦。任飞啊，你飞还飞，你唔好吓我啊！你开门啦、啊！我知道你喺里面啊，你快啲开门啦、啊，任飞啊，任飞啊，开门啦、啊！我同你讲啊，佢哋踢你出局，咪由得佢哋踢咯。好威悍啊！你有咩挫折未遇过啊？就算你咩都冇，其实唔紧要噶，你仲有我啊，我一定撑你噶。我求下你啊，你开门好唔好啊？你再唔开嘅话，我踢烂你道门噶啦！你要开门啊！ 喂，烂啦烂啦烂啦烂啦！你真系踢烂我道门，我要整几格几嚿水噶先。 任飞啊，你去咗边啊？你吓死我！ 唔好咁紧张，唔好咁紧张，得，你冷静啲。唉，傻妹嚟嘅，喂，人会肚饿嘅，肚饿我就先落街买食啊！咁紧张做乜嘢啊？ 我担心你啊！ 哎呀呀呀！喂，痛痛啊痛啊痛啊！放手放手放手！ 哎，哦、啊，第一百签，好签好签，一定要系好签，一定要系好签啊！阿师傅，麻烦你帮我解签。嗯，一百签是不是好签？ 等阵，一百签， 是是。 古人是唐明皇击鼓吹花。 唐明皇击鼓吹花，咁即系点啊？ 听住啦，签文是百花竞放贺阳春，万物从今尽转身。莫诉莫言空云志，不知彼极太来贫。小姐，问乜嘢啊？ 我。问我男朋友今年嘅运程啊，睇下有冇转机。 嗯，嗱，你听住咯。 哦， 呢支签咧系第一百支签， 系 亦即系收尾第一。 哦， 数目到此，即为尽头。 人民到此，真系穷极而啊！ 穷极，穷极，咁即系点啊？系咪真系好差？如果系差，有冇得化解？有冇得化解？师傅， 听我讲，穷嘅意思即系尽头，到咗尽头会点啊？ 咁即系点啊？唔知啊！ 由头嚟过，重新开始啊，就等于为穷极无路，专意在人，以穷则变，变则痛啊！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就好似百花争放，何新春，万象更新，所有旧嘅嘢、污浊嘅嘢焕然一新。小姐，放心啦。 师傅啊，你简单啲啊，咁即系点啊？ 嗱，你嘅朋友而家虽然有啲阻滞，所谓疲极太耐啊，无论而家挨得几辛苦，只要你哋两个一齐努力，一定有转机，一定渐入佳境嘅，苦尽甘来。嗱，到时记得嚟请我饮茶 啊！哦，一定一定请你饮茶。 苏明， 起身啦，够钟啦，难瞓住。医生啊， 几点啊？ 四点三。 吓，朝早四点几，你叫我起身，你唔系啊嘛？ 同你讲咗，今日去睇日出啊嘛。 阴天啊，睇下出边冇太阳啊， 太阳未出嚟啫，晏啲又唔好啦，讲明今日睇日出咯。起身，快啲。 唔好好眼瞓， 我扶你，我扶你起身啦、 啊！冇、啦， 起身啦、啊！ 俾翻张被我啦！ 起身 嚟啦！其实睇完又点咧？系嘛？咁有做嘢噶嘛？睇完又系咁样，又要挨日子。 唔好啦！我哋讲咩啊？我哋要讲得出，做得到。我同你咧，唔系要组成个非名义人组咩？咁一定要红噶嘛？咁你连起身你都起唔到，点红啫？喂，嚟起身 得嗱。你数十声啊！哦，我即刻起身嘅， 系咪噶？我几十， 我同任飞一定要起飞，我就唔信我哋唔得。 九， 哦，刷牙洗面，我好快嘅，不过你都唔准做得太快。 准备七， 我件被褛咧收埋边， 落啦吓嗱， 我就可以战衣啊！ 嗱五啦五啦，四啦四啦， 我觉得我所有衫埋嚟啦，我准备好啦。 诶嚟二啦二啦， 好，任飞，你俾个鼓励啊！ 准备嚟一，我哋一齐起飞好冇？拖住手嚟，我哋向前进，一二三，系啦。 沙子是一幅画，如何掩压天下？王朝爱的伊丽莎白，谁来跪拜他？红露若画妆重高雅，何来绝世佳话？红颜祸水锦上添花，教你当真惊讶。死不可一世，天生我个贵艳丽到底，颠倒众兽摧毁不费收，你做我的女。 边位？ 我 OK OK， 几时啊？啊，冇问题，到时见到时见。喂喂，苏明苏明、啊哦，好消息啊！ 咩事啊、欸？ 我有个电台做嘅朋友咧，佢、哦、约我同你做个访问，你几时得闲啊？ 呢个星期五啊，我攞噶。 我攞噶，你攞噶，咁惊唔惊阻你做正经嘢啊？ 唉，咁你啲嘢都系正经嘢嚟噶嘛，我支持你啊！ 哎呀，淑明啊，多谢晒啊，感动啊， 得啦，喂呀， 揽下先， 我用呢啲咁嘅眼神 望住， 哎呀， 嚟啦， 我飞啊！ 唯独是天之国色不可一世，天生我国为严厉到底。 哎，饮杯饮杯！ 嚟嚟嚟，家姐、飞哥，我祝你哋一切顺利，越做越好，越唱越红。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啊！多谢你啊！不过咧，我有样嘢都想问你啊。 啊，系咩咧？ 我想问咧，你会唔会又话我好公无怨、不务正业啊？ 唉，家姐，我哋都大啦，你想做咩咪做咩咯。我哋一世人两姊妹，点会唔撑你啊？ 真噶？ 咁就好啦。 系噶，但系你哋要应承我，俾心机做到最好， 好 得唔得？ 好多谢你，咁支持我哋，我哋会俾心机噶。 唉，飞哥，你讲呢啲啊？第日啊，你开演唱会记得留两张握手位俾我啊！ 好，唔好话两张，十张、一百张，我多谢晒你啊！ 多谢你啊！ 啊，飞哥啊！ 系 趁阿家姐去个厕所咧，我就有啲嘢想问下你、 啊。其实系咪我有嘢做得唔啱啊？系咪我做得唔好得罪咗你啊？定系得罪阿崇明啊？唔好意思啊，我有时好蠢噶，好多人情世故咧，我唔识噶。你讲俾我听啊，我有咩讲错咧？做得唔好咧？嗱，你唔好摆心，我一定改噶。 唔系，你唔好咁紧张先，飞哥，你听我讲。我家姐咧就虽然系叫我家姐啦吓，不过其实咧就我觉得我似家姐多啲，因为啊佢好鬼细路女嘅，又单纯。我觉得阿飞哥，如果你系认真嘅话咧，我可唔可以拜托你帮手睇实佢？ 咁明啦， 好好照顾。 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你讲得噶啦，放心。嗱，我屋企里边咧，我系最大嘅，我仲有几个细佬妹。我平时照顾佢哋咧，做得好好噶，冇打架，冇争嘢玩噶，真系噶，由细睇到佢大噶。 系，我信得过你。不过咧，我呢个家姐就好硬颈噶，未必好似你啲细佬妹咁样一定听你讲噶。佢好有原则，有原则到系全世界都跟佢个原则先叫原则啊。 系，冇问题，冇问题。总之以后咧，我嘅原则就系以佢嘅原则为原则，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得啦，有你咁讲，我放心晒。 飞哥最近点啊？忙紧咩啊？ 冇啊，咪每朝跑步跑步跑步，晏昼练歌练歌，夜晚听歌做功课，好勤力噶。 早排你咁乖咁修心养性就好啦。 唉，唔好意思咯，有冇累到你俾阿蒋太闹啊？ 又冇，我同蒋太合作咗30几年啦，呢啲小事嚟啫。喂，咁你依家有咩打算啊？ 我人生上半场嘥咁多时间，我今年60，梗系好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啦。 飞哥果然犀利啊！中环呢个歌坛情场， 讲乜嘢咧？唔好笑啦！ 嗱，讲正经，早排咧，蒋大睇到你上电视，觉得咧你成个人唔同晒，佢问我啊，你仲有冇得去？ 咩叫仲有冇得去啊？ 佢意思系你仲有冇得再去另一个更高嘅层次？佢觉得你有潜质啊，应该可以去得更高、更远啊！ 真系噶？真系咁讲啊？唉，不过冇用啦，可惜啊！ 可惜 上次搞成咁， 搞成咁又点啊？我同阿蒋太一直相处得几好噶，佢好信我。嗱，我哋曾经咧试过为做嘢嗌交噶啦，不过嗌完就冇嘢，因为大家都系就为咗做嘢啫，同佢合作 OK 噶，佢好公道噶。 你同我讲嚟做乜啫？都系和咗咯。 肥哥，我喺你面前睇阿蒋太真系勾水吹咩？佢问我你最近点，系睇下有冇合作机会，坐低倾下偈。 好啊，系咪真噶？喂，我同阿淑明好乐意同佢合作噶，真系噶，真系噶。 嗱，你话噶吓， 呢个礼拜五下昼三点上去个 office 倾，带埋嗰个女仔，叫咩名字？ 宿命啊，宿命啊。 OK， 放心放心，我一定嚟，一定准时。 两位随便坐 啊， 饮啲咩啊？ 朱古力小甜得唔得？ 朱古力， 张太啊，两杯热茶得噶， 热茶喎，热茶喎， 热茶唔介意嘛，飞哥？ 唔介意唔介意，唉，叫我任飞得啦，咩飞哥啦，好随便啊。 随便好咩？乜你哋唱歌嘅唔系特别追求认真嘅咩？ 认真噶，我唱歌好认真。 张太啊，我哋其实好认真噶。 拍拖都唔认真，唔通玩玩下好咩？为咩咧？嗬？ 系啊，我哋真系好认真，唔系咁意思啊。 系啊，我哋做嘢啦，唱歌啦，喺埋一齐都好认真噶。 系啊，系啊。 飞哥啊，我知道你都唔系好识讲嘢噶啦，我都唔会怪你。而家你个女朋友咁识讲嘢，做埋你经理人就最好啦。咁我以后系咪有啲咩就同呢一位？ 我宿命啊！ 对唔住啊，宿命小姐讲就得啊。 都唔系嘅，系咪啊？ 你哋两个唔使咁紧张，长太我都识讲笑嘅。前排咧，我睇过你哋上嗰个电视节目。 哦，系啊，系啊。 哦，就咁睇，你哋无论系外形啊、歌路都几衬啦。嗯，有得做嘅吓。 啊，多谢多谢晒。 不过咧，有冇得做都要睇你哋嘅意思嘅。 哦，咩好啊，做啊做啊，一定做。你如果俾机会，一定做啊。 咁十二月底啊，十二月底你哋有冇期啊？ 有啊， 你哋唔使咁急答我，谂清楚先。我想帮你哋搞个四十五十六十嘅音乐会，我今次咧打正旗号嘅，专系咧为啲四十岁以上嘅朋友搞个音乐会。你哋同我主力唱好属于呢一个年龄层嘅歌，得唔得？ 得。 既然你哋拍心口话得嘅，咁我长太就跟你哋噶啦。大家一起做好佢好冇？ 好啊好啊，长太，你放心啊，我同阿淑明一定要全力做好佢噶。 咁音乐会叫做咩名好啊？ 飞过长夜，飞过长夜见光明啦。 好啊，一于就飞过长夜见光明啊！我对我自己嘅眼光咧好有信心，睇人好准嘅。有任飞同淑明，我好放心。嚟饮杯啊！预祝我哋合作成功， 好 ，cheers， 饮杯 cheers, 合作成功，多谢晒， 我哋合作成功， 我哋会好努力噶，放心， 多谢。 无论历尽几次路，无论受尽多少风霜，无论再要奋斗几次，才共你道德彼岸，为你实现万千美梦。令你样样事心愿能偿，宁愿奋斗到百千次，闯出幸福快乐乡。